心相对，不求收回，我也渴望被爱安慰。爱给了你，你给了谁？ 折磨的 爱已枯萎，只盼你能自由的飞，一生别再为谁发深情与悲。盼你我自由的飞，一生别再为谁发深情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锦绣二重唱演唱的《碧城故事》，李天华演唱的《是不是懂不懂》，周一鸣带出的《试着爱我一天》。 是我做错了什么，伤了你的心？爱是我表